这首歌曲五分啊，来自2000年的达达乐队，当时呢非常年轻的彭坦啊，在这首歌曲里面唱腔呢，你能够听出来特别有那种 gala 里面在唱 Young for You 的感觉，甚至啊在创作方面，比如说爱上了我并不灿烂的充电器啊，这种我觉得有点戏剧化的歌词，还有点像大张伟大老师那个劲儿啊。好，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来发现。 不同，每天每个我，梦想完成后就必须继续移动。光的背后有阴影相守，从来不超过我该有的自我。要一直走，沿着光带移动。 我穿上迷彩，也伪装我的微笑。 Angela's back with the new groove. If you don't know, Rocky D's call yourself a noob. And JJ's making it sound a little Indianish. Catch a glimpse of what it is. JJ, R&B. 要你看到，闪电代表对你感冒。 要你听到， 我有我最独特思考。 看到， 爱情不止华丽的外表。嘴角永远猜不到下一秒 yeah, yeah, oh, oh, oh, oh, come on, 就像变成龙象的世界，可以随心情换上外套，可以伪装起来开你玩笑，哦哦哦， 这是我的新支票。 眼神，你温柔无辜都是罪，不说话猜不透是谁决定谁该后退，不后退转过身不理会，我的心就开始下坠，轻易攻占我心扉，任性情愿是谁，任凭理智崩溃，因有我犯的心情愿是谁，任凭每个动作牵动我犯他 爱你的错， 是与非让完美也变得不完美，装

好的，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本周的主题依旧是来跟各位讨论一下如何去健康的喝一杯奶茶啊。那么来自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徐颖呢，教了一个各位在家里面制作奶茶的方法啊，煮一些红茶啊，或者是那种泡红茶的茶包来作为茶底，加上一些鲜牛奶和少量的砂糖或者是蜂蜜。推荐各位用红茶是最好的啊，因为呢红茶是全发酵茶，口感会更加醇厚。那么如果说一定要喝外面卖的奶茶呢，就选择以牛奶为主要原料的啊。比如说如果说买奶茶的地方用的不是那种盒装鲜奶，而是粉末状或者是看上去不太像牛奶包装的液体呢，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式脂肪酸的代表，也就是植脂末。 Shut up. 经充满了期待，关于爱，关于未来，然后就受到了伤害，才明白人生有太多原来。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I've been wondering, am I the only one to see it coming? We've been doing it wrong for so long. Ain't it funny how we keep complaining but do nothing?When we know that we'll make it go away. We're watching the clouds changing shapes. Wait for the storm and taste the rain. But if we're standing still now, it'll be too late. If you pray for a change, you better not wait. Keep turning the pages, there's choices.Once in your life, once in your life. If you pray for a change, you better not wait. Keep turning the pages, there's choices you make. Only once in your life, only once in your life. Are we taking more than we can give? Celebrating.Like there's no risk into this. We're watching the clouds changing shapes. Wait for the storm, taste the rain. But if we're standing still now, it'll be too late. If you're praying for a changeChoices you make only once in your life, once in your life. So if you pray for a change. When we were seven yesterday, living a lucid dream. Those years just fall away. One day we'll be 33 before we're old and gray. Let's still be 17 like yesterday. Let's stay younger together. Let's stay younger together. Let's stay younger together. Let's stay younger together. Let's stay younger together.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来看看谁是 real macho baby。